撤退是正常。 是啊。 歷史上呢，你睇翻新聞咧，美國未必是第一個撤橋的國家嚟嘅。 係。 啊，咁咧係撤橋係事實啦。啊，調翻轉你中共唔撤橋咩？ 係啊。 啊，調翻轉你中共唔喺咁做咩？咁你睇下大陸幾套戲啦，乜嘢誒《戰狼二》。係。唔係又講撤橋？ 係啊 係啊。仲有一套嗰套誒《紅海行動》，又係講撤橋，全部都係都係咁嘅嘢啫嘛。即係大陸嗰啲咁嘅文宣咧，啲 propaganda 咧，佢當你啲人民係失憶嘅。 係啊， 嚇咁啊！仲有咧，今日最堅嗰篇文章咧，就叫做《理直氣壯》。誒，讀幾句俾你聽下啦嚇，有啲人未必睇過㗎。咁啊，新華網就發表咗一篇文章 ，OK， 咁就叫做《理直氣壯》。世界應該感謝中國，感謝乜嘢咧？就中國咧係處理依個武漢肺炎啊，做得好好嘅。咁而家講咧，第一句就話：今日美國又多個州宣布緊急狀態，美國佛羅里達州宣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佛州州長辦公室對外宣稱啊，該州已經發現咗啊，又要睇翻喎。發現咗咧兩個新冠狀肺炎。推斷確診的病例需要等到美國疾控中心進一步確認。咁咧，佢又講美國誒點慘咧？仲有就話美國個制度咧，確認咧就一定要美國嘅 CDC 先至可以確認嘅。佢州嗰啲醫生確認咗都唔得嘅。咁啊，跟住啦，好明顯咧，美國咧真實嘅新冠狀肺炎情況咧係嚴重咧係低估咗嘅。OK， 美國佬低估咗佢嘅。咁咧，原因就係咧上面所講過咧，所有確診嘅病例咧，必須由美國疾控中心咧嚟作最終嘅決定。呢個令到美國咧嘅數據咧一直俾全世界咧係有懷疑嘅，啊，即係話美國報啲 fake 嘅曬懷疑。OK， 啊，大陸嗰啲咧就佢意思就我哋嗰啲就係堅嘢，你唔好成日質疑。嗱，我咧就唔係科學家，都唔係醫生，唔係中共裏肚裏邊嗰條蟲，但係咧。呢個係話何柏良醫生咁講啦 ，OK？ 何柏良教授就話咧，確診嘅數量咧應該係十倍於大陸公布嘅。 係 係。啊，呢個專家啦嚇，即係有啲人咧就會啲藍絲啊，同埋啲部分海外親共華人、親共港人就話：你哋有咩權威質疑嘅官方數字啊？啊，你有咩嘅？你有乜嘢權威質疑啊？喂，大佬，我啊冇咩權威嘅。不過 common sense 知道咧，呢啲嘢咧就應該成十倍，起碼可能有啲人講話十倍已經係好俾面㗎啦。如果係真係公共官方嗰公布，全國十四億人口得八萬人中招，死咗三千個咧，以一個咁大全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國。呢、這個係好少嘅啫喎，比例上好少嘅啫喎。 即係我倒轉講啦，你嗰啲官方數字有咩權威可以說服我啊？老實講，即係咁多年嚟嘅 practice 係嘛？即係好明顯，即係北京嗰啲官方數字，一路都有水分，經濟也好，或者各種民生數據都有水分。呢、這個大家都知嘅啦，已經係嘛？ 我估佢有幾本簿嘅，有幾個 file， 有幾個 database 嘅， 係啦、啊 okay? 啊，可能係啦、啊。咁我覺得而家嘅問題就係話，即係頭先都講啦，個源頭好清楚噶啦，連何大一都係話，肯定係喺中國。係 啦、啊，何大一啦， 絕對唔懷疑啦嚇。咁事實都係啊嚇。頭先我都講法就係話，你喺有事之後仲搞個萬人宴，咁、呢個就搞到河北雞毛鴨血。咁而家就傳到周圍都係 湖北， 嚇湖北啊！咁我覺得點都好啦，即係總之即係早期唔能夠有效應對，唔能夠開誠布公咁應對啦，係造成個疫症擴散嘅關鍵原因，呢個都冇得否認噶啦。到到今日，而家佢就扮受害者啦，話自己係即係作咗好大犧牲啦，世界各地唔單止唔使道歉，你哋世界各地欠佢一個道歉添，佢話咁講啦嚇，咁。他亦都有時會即係希望重塑啲標準啦，譬如話佢撤橋啦就好地地啦，咁但係咧就對呢、這個對於加拿大啊、對新加坡呢個弱勢呢啲國家咧就以之氣使啊，話佢哋啲政策過度反應啦、甚至要求佢哋外長啊親自要求佢哋要撤銷一啲不必要嘅入境限制啦、但係佢而家又對呢、這個對呢個北對南韓啊。 日本、對伊朗啊呢啲入境咧採取好好嚴格嘅限制喎、啊。 係， 即係我覺得而家問題點解中共或者中國而家呢個政府失去咁多朋友咧？呢幾年就係、是、嗰種雙重標準，財大氣粗，有你講冇我講，即係永遠都係自己啱曬呢種咁嘅態度咧，係令佢失去好多人嘅信任嘅。過往西方社會有個主流意見。我哋所謂 engagement theory， 即係話咧，如果你俾啲經濟好處中國，等佢哋有發展嘅話咧，咁佢就會走向開明㗎啦。咁講，但係而家呢套咁嘅理論咧，基本上喺西方主流嘅學術界咧，基本上係破產㗎啦，已經，大家唔再信呢樣嘢㗎啦。佢而家係意圖重塑世界標準添啊！啊，譬如舉個例講，而家喺聯合國啱啱今朝嘅件事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知識版權嗰個委員會、要改選。中國就派了一個人去競爭，這個人本身已經在個委員會做了十年嘢㗎啦，已經，即係佢本身很有資歷㗎啦，喺個委員會裏邊。咁就之前就以為很有機會攞㗎啦，咁但係結果咧就大比數輸咗俾新加坡嗰、那個。咁當然啦，美國啊開到打開口牌，你選佢嘅話就會失去我哋嘅經援啊咁嘢啦。但係同時咧亦都明白一個事實，中國喺聯合國或者好多國際組織都霸位，但係霸到位之後咧。實際上佢就唔係因為你 engage 咗佢，佢就要調整自己嘅嚟配合呢個所謂國際潮流、世界標準或共同遵守嘅價值，而佢係意圖霸到位之後咧，就改造呢啲國際社會嘅秩序，改造呢啲標準。咁而家全世界都有警惕啦，咁所以先至咧今次佢部署咗十年啊，呢、這個人都輸就咁解啦。 咁、提一提啊，即係呢啲國際組織咧。無論世衞好啊，咩而家頭先國際咩版權組織 under 咧，其實佢啲成員國咧，不少都係中共嘅漫畫馬嚟㗎，因為咧中共錄咗好多錢， 係啊， 即係你可以話係拉攏，你可以話嚇，你可以話係即係賄賂、賄賂，你可以話拉攏，或者話正常國家行為。你非洲啊，即係拉丁美洲嗰啲咁嘅國家， 亞洲都有啊，柬埔寨咪咯。 柬埔寨咁啊，柬埔寨啊，啊嗰啲咧嚟投佢票 ，OK。啊，即使係咁嘅情況咧，你仍然輸，因為版權嗰個組織，你依個大陸派個代表去咧，即係。是好笑死人的，你都被人鬧到成日竊取知識版權，偷嘢撻嘢又叻嘅 ，OK？ 呢啲嗱當然有啲係事實，有啲唔係啦。咁但係咧，你個形象咁差，你俾一個咁嘅國家嘅代表去做到阿頭咧個總幹事咧，係方天下之大。 所以有種觀感就話，你俾佢做呢個幹事主席嘅話咧。就是很荒謬啦，在一個國際保護知識產權的組織裏面被一個即係竊取版權大國去嚇，由呢個強制技術轉移的大國去做咗主席。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西方社會喺國際喺政治高層政治嘅層次，喺國際政治層次，對中國有一種新嘅認識同理解咧，呢個好自然㗎啦。頭先你講到嗰點啦，加上呢次疫症咧。就確實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都多了一些歧視黃皮膚的一些行為。我覺得這個就在當前疫症大家一種自保啦、我不想被你感染，我知道你很多人都不知道有沒有病毒這樣、我這種是有少許做過龍不出奇的、就是他們的反應是過分這個不出奇的，但是就算沒有這件事，我自己可以分享一個經驗，我都很喜歡旅行，有時候去我真的超過十年前已經這樣說了，我說我以前周圍去 我自己一個人背著個背囊，我到現在都這樣去旅行的，有時 恭喜你， 我自己一個人背著個背囊周圍去， 你做好青春啊， 我覺得一直都覺得很安全沒問題、我說我來自香港沒問題、也都大致上都不會有很大敵意對香港人、但十年前，即係有十年前啦，起碼都，我已經同朋友講，呢啲好日子過去㗎啦。慢慢咧，我哋會面對嘅即係奇異目光會多咗，甚至部分人對我哋嘅敵意會加深咗。點解咧？因為你睇到個情況，即係有好多黃皮膚嘅遊客出到去嗰種行為咧，係好令人反感。我自己作為黃皮膚，我都好反感。更何況你踩到別人的地頭，喺間餐廳入邊吐痰，舉個例講啊，即係喺大廳度喧嘩，呢啲基本上都係好清楚嘅。咁我覺得即係慢慢累積咧，國際社會喺政治層次固然會 冇咗嗰種 engagement 嘅考慮啦。 嗯。 但係喺民間交流層次，即係旅遊啲層次啦，多咗啲敵意啦，多咗啲戒心啦，都係無可避免嘅。所以我十年前先講呢句説話。 嗯。 咁呢一次咧，加上呢個疫情同埋中國政府喺處理上面確實係犯咗嚴重嘅錯誤，咁變咗大家更加對你哋嗰啲出嚟嘅人咧，更加多咗另一重嘅戒心，咁又加快咗呢個過程，咁所以咧就好不幸啦。當然我個人就好唔贊成一啲歧視性嘅行為嘅。你我又理解佢哋想保護自己，有時做過龍，我可以咁理解。但係亦都有時有一啲真係有啲歧視性嘅行為。咁但係呢啲歧視性行為，除咗話即係佢哋有啲偏見呢啲因素之外，會唔會即係自己都應該檢討一下咧？我覺得呢個講法唔單止針對大陸嘅民眾，香港人都一樣。即係會唔會我哋有時都要自己檢討一下咧？唔好太過自我中心，唔好下都以我為主。 嗯， 有時入鄉要隨俗。 嗯， 你要知道人哋嘅規矩。你亦都要，你要成為一個世界公民，你要成為一個國際社會分子嘅話咧，你亦都要 observe 到一啲所謂共同信息嘅價值同標準咯。你唔好以為自己個套就啱曬。咁但係而家嘅情況就好多國內嗰啲遊客出去，確實財大氣粗，即係用嗰啲態度咧就好惡劣。咁亦都喺國際政治裏邊，你見到中國。他對美國當然都是批評啦，但是批評得嚟，他又會就住嘅喎。 嗯。 但係對於加拿大、對於瑞典、 澳洲、 對於澳洲，呢啲佢真係當你係佢第三十三個省嘅喎，真係。係 啊，你當呢個加拿大同埋澳洲、新西蘭係你嘅殖民地啊，直情 係。即係個態度真係咁嘅喎。係。即係你睇下杜魯多，即係大總理杜魯多幾。即係佢都係好温文嘅一個人啊！ 其實都 係。你睇下，你睇下佢而家嗰種態度。你睇下瑞典、丹麥，你竟然叫人道歉，叫人唔好俾人講你中國壞話。 嗱，要分清楚啊！喺中共眼中咧，就冇民間傳媒，就只有官方傳媒嘅啫。佢就以為丹麥嗰啲咧。傳媒全部都係好似佢官方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咁樣，人哋嘅政府咧就日日咧就俾啲民間傳媒咧就嚼到咧自己都頂心頂肺噶啦，佢都唔可以開聲嘅，佢個責任就係保護人民嘅自由應有嘅權利，包括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嘅。你同佢嘈，叫佢個。丹麥政府叫個民間傳媒去收爹咧，你呢啲咧就係小人之心，就度君子之腹。 即係我覺得咧，如果係誤解嘅話咧，都仲還好啊。但係我覺得唔係誤解嚟嘅。你諗下，中國開放40年，幾多人周圍走，周圍去， 數以百萬計嘅留學生， 周圍去呢、這個即係採去所謂交流。佢唔會唔知呢啲國家嘅文化㗎。佢而家嘅問題就係到呢個階段，佢以我為主，恃住自己財大氣粗，你要靠我。所以對呢啲經濟上可能同中國嘅經貿關係比較密切呢啲國家，佢就真係會去得盡啲咯，係嘛？你又對加拿大，你都3000萬人口，我真係唔放你做眼內。 3700萬，係佢當你。佢曾經咧，中共大使同個加拿大講：你哋唔係強國。 係啊，係啊。 嗱，呢啲説話咧，作為一個大使咧，係咪即係應唔應該講？ 呢啲霸權主義心態咯，就係 呢啲就係同以前嘅殖民主義嗰啲 empire 有咩分別啊？ 霸權主義心態咯， 係好赤裸裸同埋。即係人哋未必講到咁白嘅，人哋未必講到咁白。你而家講到咁白，你即係根本就係財大氣粗啦。嗱，頭先我講你話好啦，中共官方一件事啦，啲外交界失禮一件事啦，但係咧民間咧即係揸住架跑車招搖過市，即係買嘢一擲千金。啊！呢啲咧 ，OK， 你話啊，邊個唔恨錢啊？你嫌錢腥啊？有生意唔做 ，right？OK，、okay? 但係生意係可以做。 係 你財大氣粗嗰啲黑人憎，但黑人憎之餘咧，佢仲將政治同埋民族主義加埋一齊。 係係係， 呢個就嗱、是，你話聽聞香港人以前去到加拿大或者去到澳洲，因為當地嘅人咧，佢生活比較係樸素嘅， 係 佢主力係攞嚟供咗樓同埋供架車嘅 ，OK， 佢嘅 disposal income 咪真係咪咁多嘅，所以著衫唔係一定個個咁 fashionable 嘅。 你去到香港人真係招搖過市，或者更早期就台灣人招搖過市乞人憎，但係冇聽聞當時嘅台灣人咧，即係去到移民外國有水有水過嚟，佢會揦埋支青天白日旗出嚟咧，通到移哇！OK。香港人亦都冇人當時會攬埋支港英龍獅旗出去搖啊，或者英國 Union Jack 出去搖，喺度發啊！你大陸啲人咧財大氣粗之餘咧，係要印埋支五星旗上去嘅。啊，簡單例子就係咧，唔止一次喺多倫多，你依班人出嚟反送中啊，或者啲咩啲揸啲大陸人啊，你咪法拉利跑車，你係插埋支五星旗，印埋支五星旗。 同埋呢啲喺佢哋做到好 啊！呢啲係哇，大佬呢、這個人哋本來只係話覺得你呢班黃皮膚或者呢部分亞洲人係咁嘅啫，但佢未必諗到你個政權啊！而家大陸嘅做法就係咧，佢要成日諗人哋認同佢個政權嘅成就啊，咁就大鑊。嗱呢樣嘢你係自招麻煩，你自己邀請一啲麻煩入嚟。 其實呢個都好清楚啊！除咗話官方層次喺政權層次之外，其實好多細微嘅地方都係好有問題嘅。譬如話，即係有個大學請咗黃之峰去演講咁樣，咁你就動員啲你哋喺大陸喺當地嘅留學生啊，留學生組織走去抗議啊，要人取消活動啊！去到現場搗亂啊！當有香港學生喺當地講一啲講下點解香港會出現呢個過去六個月嘅抗爭， 反送中， 咁佢哋就去踩場嘅，因為佢覺得即係你話外國學生會搞，咁佢就都仲抗議啊施壓啫。但係佢覺得香港啲學生搞嘅話咧，佢覺得我揼你好正常嘅， 係揼你㗎，淨揼 你㗎喎。啊，台灣佢覺得好揼你好正常嘅喎，即係佢哋用呢啲方法。咁但係呢啲方法喺你可以一時之間恃住啲人多咧，可能真係會達到目的噶。咁但係咧，但係喺成個文化交流呢個層次咧，就慢慢形成咗觀感同印象咧，就好負面。我有啲朋友喺瑞典，即係佢哋對於桂文海嘅事咧，嗰種感覺係好負面嘅。事實上，因為桂文海其實喺瑞典都唔係話經常喺瑞典，佢亦都係黃皮膚中國，即係都係一個中國籍嘅人。但是他已經是有正式的 瑞典 身份了嘛。 是。 你現在這樣的方式還要威脅他們。那他們的那個就是我自己的印象呢，北歐的國家是很溫和很和平的國家來的。 是。 我去過很多次。 是。 但是你現在看到呢，即是挪威自從劉曉波即是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和平獎那件事之後，就已經有一段很長時間即係凍結咗關係啦，又唔幫佢買三文魚啦嚇。咁而家恢復翻，但係挪威人對於中國嗰個睇法咧，已經好明顯係改變緊嘅啦，已經。咁你而家瑞典啊、丹麥啊、愛沙尼亞啊，甚至呢啲國家咧，都愛沙尼亞就擺到明同你反面添啦，而家。咁我覺得即係你冇嘢嘅，中國覺得自己我有14億人民。我而家係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有錢，我同好多人可以做生意，你好多人要靠我。 嗱， 佢呢種心態咯， 係佢咧，即係一種好鄉下佬嘅心態。我諗住咧，我 土豪心態咯， 土豪，我有錢，你一定要跪地喂豬 奶。係啦，佢咁諗咯。 佢冇諗到咧，做生意其實係互惠互利。 係。 咁而家你成日講話益外國嚇，尤其益白人世界。 係。 你唔好覺你有民族自尊，你不要以為別人家沒有民族自尊，你就錯了。你經常說愛國啊，其實即是怎麼說，人家國家都懂得說愛國。我再讀一段話給你聽聽下，大家聽下，即那篇文章即是奇聞共賞來的，即是由於是新華網發出的，這個是官方，還有這篇文章絕對不是假新聞來的，authenticated 嘅，咁如果係假新聞咧，如果出咗咁多個鐘頭咧，一定中共出嚟係否認噶啦，冇唔係假新聞嚟嘅。我讀俾你聽咧，佢就話咧，中國政府咧，中國政府係冇落井下石對美國，中國政府係冇禁止到國民咧係出外去美國嘅， 係 OK， 咁咧 美國呢啲非常之不厚道，可謂對中國落井下石。OK 嚇，其實呢樣嘢咧，我要講俾你聽咧，你中國俾唔俾國民去美國係你嘅決定啫。係 啊， 美國一早咧就宣布咗咧，即係早排宣布咗咧，任何喺過去14日去過中國大陸嘅人都拒絕入境。 係啊， 除非係美國國民或者就係 PR。OK， 佢永有永久居留權的人，咁咧呢啲係分明是誤導人的呢篇文章喎。咁啊，即係我唔知佢咪原意係寫俾大陸人民睇啊。 係係。 啊，咁但係咧海外咧，中共咧好有市場。 係。 中共嘅即係即係點講啊？中共啲 propaganda 咧，海外華人咧就我睇唔少係 buy 嘅喎。我估你認識不少的啦，不過點解有咁嘅現象？我都奇怪，開頭以為唐人街嗰啲咧唔識英文嗰啲會咁嘅啫，後來我發現咧好多 well educated 嘅 Chinese 或者 Hong Kongers 咧移民咗去美加地、美加澳等地方咧，佢哋親共程度係勁過民建聯、勁過工聯會。 一啲啦， 你點睇咧？啊，我話唔係全部嚇，但係唔係個別，一定唔係個別例子啊。 即係你覺得好啊！一啲基層的佢連呢個英文都未識講嗰啲啦， 睇唔到英文報紙嘅， 嗰啲好多啦，嗰啲就即係好咗噶。 我唔怪，我唔怪佢哋。 我都曾經幫一個喺美國西岸嘅電台咧，透過互聯網做一啲節目，做啲風煙節目，講香港情況啊，跟住有啲人打電話入嚟咁樣啦。咁你發覺打入嚟嗰啲咧？仲勁過香港啲維園阿伯㗎，係仲犀利過， 左個民建聯工聯會一定。 咁就事後咧，那個編輯要揾我同我講，佢話你唔好介意咁講，我唔介意，我知道咁樣啊。即係佢哋係佢哋話有幾個因素啦。第一就原來當地嗰個中國外交部咧及得好緊㗎，對呢啲華語電台，一有咩推咗動咧，喐啲就向佢哋老闆投訴啦。咁啲老闆咧，亦都本身都係好左嘅，本身已經。咁所以前線嗰啲員工咧，就誠惶誠恐咁做呢啲問題咯，做呢啲節目咯，呢個第一點。第二咧，中共政權咧，透過外交機構同埋啲新聞機構喺當地咧，係做好多基層嘅籠絡工作嘅，俾好多好處嗰啲即係華人嘅。譬如如果你講，你如果移咗民去美國、加拿大，你參加一個旅行團翻中國玩三個禮拜，$99嘅咋 嚇？$99， 你自己 $780港紙都唔夠。 你自己搭飛機去到廣州或者去上海，跟住咧有三個禮拜咧，就包食包住就玩足三個禮拜噶啦。 即係機票自己出，機票出嗰幾個禮拜就$99。 周圍走$99。我有親戚都參加過。 係 嚇，咁 參加過之後翻嚟點咧？係咪 咁梗好受落啦？幾廿蚊美$100咁可以即係 大講祖國好啊！ 玩足三個禮拜，同埋佢帶你去睇，全部都睇得好嘢啦，梗係啲祖國嘅成就啊，定啲引起你民族自豪啊、驕傲感啦。咁佢專係針對一啲移居海外一段時間嘅華僑嘅。咁呢啲又係跟雞髀得牙較遠啦。第三咧，佢透過好多即係外圍嘅組織咧，做好多啲聯絡啊呢啲工作嘅。咁有部分即係海外嗰啲中國人啦，喺當地發展未必一定咁好啦，未必能夠完全融入當地社會啦。或者有時發展得唔好，會覺得受到或多或少嘅歧視啦，有時都會有嘅，真係啊。咁自然就會覺得即係有呢個後台嘅話咧，就講嘢都大聲啲啦。咁所以咧就都有相當之多左膠㗎嗰邊啊，即係 我睇唔係左膠， 嗰啲叫做 係親共人士。 親共人士啦， 因為左膠你嗰啲就係左膠啫啊，啊佢嗰啲咧係可能好支持資本主義 嘅。小粉紅啊， 係啊， 咁啊好多啲咁嘅人嘅。不過我又睇到一個轉變，呢個轉變咧就係其實呢個轉變都變緊，即係嗱基層嗰啲嗱去到年即係覺得自己融入唔到嗰啲，自然就難以改變啦。但係你話，移民嗰啲，如果佢本身嗰個個人條件較好嘅，或嗰啲人嘅第二代、第三代啦，基本上就慢慢都擺脱咗呢種咁嘅心結。反而而家喺國際社會最關注咧就係大陸走過去嗰啲人，即係嗰啲留學生啊、新移民啊嗰啲啦。佢哋因為幾十年來喺國內都俾大陸嗰種即係宣傳啊、洗腦機器經營咗咁耐啦，變咗咧，佢哋去到嗰度咧，仍然都會嚇用翻同樣嘅心態嚟到生活， 用同樣的心態去看自己的身份。咁呢班咧就而家成為咗即係注入西方社會嚟到去支持中共政權的一種新生的力量。咁所以你見到咧，而家喺當美國啊、美國喺歐洲部分國家，對於啲來自大陸的留學生咧，戒心係多咗嘅。你可能都聽過啲消息，而家好多地方都逐步有唔同嘅地方，唔單止美國。逐步在取消那些所謂孔子學院。美國最近呢就限制這個五大新聞傳播機構的駐美國記者人數。這個做法其實不只是美國去做的，歐洲很多國家都在做，其實只不過美國做呢就會被中國做大做文章來反美嘛，但其他國家做呢他就私底下有方法去給壓力人家，這樣而已。咁所以我覺得成個國際嘅大環境咧，都係同頭先講到疫症啊，講到呢、這個佢想改造國際標準啊，而造成嘅後果咧好一致嘅，都係話即係大家對於中國性嗰啲嘢咧，係多咗一種戒心，甚至一種抗拒，化為呢個市一般人嘅行為咧，就對中國人嗰個友善程度係降低緊，甚至。有部分會係多咗一啲偏見同敵意， 甚至暴力。 所以最近因為咁嘅原因，有啲人會俾人打。純粹因為佢黃皮膚，呢個好不幸嘅結果。但係呢個咧，亦都係有佢一啲深層次嘅社會原因咯。 嗱，咁你點睇咧？呢個《華爾街日報》咧，較早之前出咗嗰篇文咧，叫做咧啊，中國是亞洲真正的病夫。你點睇呢篇文咧？ 即係我覺得。在中共嗰種民族主義的宣傳底下咧，呢篇文嘅 title 就即係大做文章啦，亦都刺痛咗佢部分人啦，因為佢就要靠呢樣嘢啦嚟凝聚人心噶嘛。咁但係呢類咁樣嘅，即係呢類咁樣嘅文章標題，其實喺西方社會好普通嘅啫喎。 係， 你唔好話而家係報。相對於一些其他的西方報紙，即係國際傳媒咧，佢對中共一向都比較客氣嘅咯，已經我覺得 係 嚇。咁所以當佢就住呢個文章大做文章呢個文章題目啊，大做文章之後咧，你確實係好難收翻啊！你叫人收翻啊，叫人道歉啊，邊度有呢回事？等於你話叫丹麥嗰個畫家將嗰支國旗嗰五粒病毒改翻佢，唔改翻佢就即係制裁你丹麥咁解啫嘛。人哋點會睬你啫？係嘛？即係我覺得，即係以為仲係以為好似幾年前，以為自己財大氣粗就可以慢慢欺凌一啲所謂，即係真係，我覺得欺凌嚟㗎，欺凌一啲即係國力較細、人口較少嘅國家仔呢種嘅觀念咧，其實係慢慢已經碰壁咯，會係。 其實佢對英國都唔客氣嘅， 對英國都唔客氣得嚟好少少啦，係啦。 即係講嗰啲嘢，真係個大事都係財大氣粗嘅。 係， 佢又話啊，你英國啊已經唔係即係強國嚟㗎。 係啊， 唔係呢啲説話你唔係你講㗎呢啲。 係 嗱，仲有啦，我加讀埋俾你聽啊。頭先講到《華爾街》嗰單日報嗰單嘢咧，咁咧就甚至呢個新華網嘅文章啊，甚至臭名昭著嘅《華爾街日報》還發表一篇咧遺臭萬年嘅文章。中國是亞洲真正的病人。OK， 咁啊，美國嘅《紐約時報》咧，同時啊，當時亦都公開發表文章，咁就話咧譴責中國咧呢個武漢封城係侵犯人權。OK， 好啦 ，anyway， 我想問啊，即係大陸咧就以為呢兩張報紙係代表美國政府， 係 啊，以為呢樣係。事實上，佢係民間傳媒。呢張兩張報紙咧，批評美國各級政府或者政壇嘅嘢咧，係一啲都唔比你中共少，可能更勁。尤其是《紐約時報》，咁你而家猛鬧兩張報紙咧，就即係又博大家咧係失憶嘅。事實上咧，中共官員以至到呢個特首偉大嘅林鄭月娥，得翻9%支持嘅林鄭月娥，亦都喺《紐約時報》發表過文章。中共大使亦都喺中共大使及各級官員都喺呢啲報紙發表過文章。而家你話要臭名遠播嘅，咁遺臭萬年，咁你 唔好發表文章啦，以後 即係啲邏輯係即係總之講你嘅嘢，請你同佢講就得。 大家揾下啦，大把大陸官員喺度發表過文章啦，仲有佢啲文章咧，未必一定代表佢個 個 報館嘅立場啊。人哋咧經營傳媒就重視言論自由， 係講乜都得。 你如果你登篇文章咧，你有署名，你講明啦，係佢係俾你登嘅，唔係一定代表嗰間報紙立場，亦都未必一定代表美國嘅利益。所謂美國利益咧，唔該啲海外親共華人或者包括埋啲香港人咧，美國利益除咗係特朗普政府聯邦政府利益之外，仲有州政府嘅利益、市政府嘅利益要計埋，仲有係咪國會嘅利益？國會仲有參議院同埋眾議院嘅分別，做民間各種唔同嘅勢力嘅互相拉扯，依啲勢力，咁你嗰啲派個即係幾百萬留學生去全世界，呢啲西方裏邊嘅基本嘅社會結構，你都冇中共做講嘅實事求是去了解。成日覺得人哋嘅傳媒就代表人哋嘅政府，人哋嗰啲傳媒唔係代表佢政府啊！佢日日都鬧到佢政府反轉啊！我想問啊，水門事件邊個揭發出嚟噶？係民間傳媒啊 ，OK， 華盛頓郵報揭發嘅。咁你哋唔知咩？你海外嗰啲華人、香港人識英文嗰啲咩？碩士、博士唔識嘅咩？日日喺度講講啲咁嘅嘢 ，OK， 你話？我真係好火起嘅，有時睇到啲咁嘅海外華人，嗰啲 well educated 嘅海外華人噏嗰啲嘢，直情係冇腦。咁其實佢哋做埋啲嘢咧，即係好話唔好聽咧，就係反智。係 啊， 係啊，已經好客氣。其實另外一方面，佢哋係中共政權嘅幫兇啊。 即係我覺得我希望啦，希望即係個政權係點？佢有咩 agenda？ 呢個佢嘅事啦。站在一個人嘅立場咧，都係最緊要都係講自己相信嘅説話，講啲真心説話咯，就唔好違背良心。咁但係中共最成功嘅一點啦，首先就係令到大陸國內嗰十幾億人啊，有好多都即係俾佢嗰套民族主義係麻醉咗。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咧，佢確實咧亦都利用佢經濟實力啦。同埋佢個體積比較大啊嘛嚇，咁啊確實亦都係買到一啲能夠幫佢做嘢嘅人咯， 係包括西人， 係啊， 包括西人嚇。 但我自己感覺就呢種趨勢正在轉變緊，即係我覺得再用呢套咧行唔通嘅。你又講諗下最簡單，你連喺香港你都行唔通，你走向全世界點行得通咧？係咪呢套？ 係。 咁所以我覺得。有些太過相同標準嘅就無謂講啦嚇，登你嗰啲官員嗰啲文章就得，個情況就等於話外國記者會請梁振英去講嘢就冇事，請某人去講嘢就係反中亂講，跟住話唔租俾你 港獨 係，就搞港獨一樣道理啫嘛，人哋看在眼裏，就算唔當面鬧你啊，背地裏都偷笑，即係啲好。好低檔次嘅行為，咁但係 其實係請個中聯辦官員去㗎啦， 梁生早輪子去遠， 係啊，唔止一次， 係咯， 梁生唔止去過一次㗎， 所以個問題就係雙重標準咯，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大家有眼睇嘅，你呃 你失憶， 佢博你失憶咯， 佢博你冇聯想力啊，同埋冇獨立思考，一個人有聯想力嘅時候咧。就會有獨立思考噶啦，即係你日日鬧社交媒體喺啲咁，係社交媒體部分係假新聞嘅，但係有啲嘢咧，你認為假新聞，你憑乜嘢話佢假新聞啊？你用官方角度佢係假新聞，其實可能後來你逼多兩者，佢就認啦。譬如李文亮嗰啲喺社交媒體講話係會人傳人嘅，你咪官方咪拉你咯，話你妖言惑眾咯，就扣留你寫悔改書咯。咁你李文亮係咪製造假新聞啊？以官方立場係啊，當然我冇話喺即係社交媒體裏面樣樣真嘅，但我相信有即係理性嘅人，有理性嘅人應該係分到有智慧嘅。有啲話我冇智慧啊，你即係我冇智慧去判斷啦、啊。你啲社交媒體又亂噏啊，你哋一定要信官方嘅。講法，因為你冇足夠嘅能力去挑戰到官方嘅講法， 廢話啦，我哋有 common sense 噶嘛，唔使讀過大學噶，唔使讀完中學，好多人有 common sense，common sense，common sense。點解咁多藍絲係冇噶？咁多海外華人、香港人係冇噶？你係反智。嗱，呢個節目點解要咁講？因為我哋嘅節目係好多海外人睇噶，海外華人睇噶，即係反智，甚至係中共政權嘅幫兇。啊！你哋唔知嘛？我話俾你聽係咯。OK，anyway， 我哋講咗好多啲嘢啦。今日其實大家睇咗阿連月曾咧，阿教授寫咗篇文關於呢、這個，我要讀埋咧，即係反王黨武廢，歧視助生存。OK， 咁咧呢篇文章大家可以參考嘅。OK， 唔一定完全同意佢嘅講法，咁但係大家係其中邊參考。咁 anyway 嗱，講到大陸嘅講咁多先，我哋下一節翻嚟講少少香港。 好好好， 好冇，唞一陣。 正啊！